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thing about how animals spend their winter time in terms of avoiding the coldness and so on、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动物怎样去过冬，度过这种寒冷的冬季。 Again, this is a listening test question taken from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这个仍然是选自大学生四六级考试里面四级的听力考题。那提起来寒冷的冬天呢，其实我们人也一样啊，也会觉得很冷。那动物会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学一些跟生物相关的词。第一个就是 adaptADAPT， adapt， 动词，是适应习惯的意思。那通常呢他会说 adapt oneself to something， 令自己适应什么事情， 就是 adapt somebody to 后面加一个名词，就是说你要去适应某个东西啊。 对，通常他会用 oneself， 就是让自己去适应。那再来呢就是名词形式叫 adaptation，比如说它自我保护，它会变颜色、这种都是 adaptation 的现象。 哎，让我想到之前看的一部好莱坞大片、就是叫 X 战警，里面有一个战士有超能力，他的超能力就叫做 adaptation。 适应各种情况。 对，比如说他到水里面，哎，自己能长出鳃来，他要是遇到危险的情况，他就可以变化自己身体的颜色，然后适应整个大自然的环境， 一下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使得他的这个敌人察觉不出他的存在， 非常的厉害。所以当时我就记住他的这个超能力就叫做 adaptation， 没错， 适应能力、 给你这样一讲的，我觉得这个单词就很容易记了。那在课文中他还提到呢，动物还会去迁徙，叫 migrate， M-I-G-R-A-T-E。 那 migrate 这个单词呢，如果你指向明确的方向，比如说 emigrate 是向内移动，就是移入，而 emigrate e 开头就是向外移出。比如说 immigrants 移民是指移入到一个国家的人，叫 immigrate。 那么 emigrate 相对于他的这个离开的国家来讲就是移出。那么它的名词呢叫 migration。那与它相关的呢，比如说在描述中国的农民工就叫做 migrant workers， 因为他们是四处游走的，比如说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离开他农村的家乡来到了城市，叫 migrate， migrant workers， 农民工。那这个词组大家也可以记住。好，那接下来他提了一些动物，比较常见的动物。说起动物呢，雅思的口语考试题就有描述动物，比如说你最喜欢的动物啊，你最不喜欢的动物啊，你常见的动物啊都有哪些。那大家就通常就能想起来大熊猫，然后别的动物都忘了。好，这里我们会听到几个动物， bears， bears， 熊， frogs， 青蛙， snakes， 蛇啊，这几个都是一会儿听力会讲到的动物。那他们冬天都怎样的去过冬呢？大家也可以先思考一下，不妨先研究研究。接下来呢，他会讲到动物呢，它的体温会怎样 ？Body temperature， 体温。它还有心跳也会在冬天的时候发生变化 ，heart beat， heart 心脏 ，beat 跳动，名词动词两个词性。通常我们形容这个 heart beat， 他的心跳速度怎么形容呢？就叫做 How many heartbeats per minute， 就是一分钟跳动多少下，是吧？ 说到心跳呢，另外一个词组叫 heart rate， 心率， 对了， 指的也是心脏跳动的一个频率哈。 没错，就是你每分钟跳动多少下。好，再来呢，就是动物呢，为了在寒冷中过冬，它会积攒脂肪。脂肪这个词 ，fat。那 是不是说冬天的时候不容易减肥啊？ 对，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听力材料中也提到了，动物在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它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去储存脂肪。 对呀、啊，所以你要是想健身的话，冬天呢可以增加肌肉，但是你不要想去减少脂肪，因为人体自然就会增长脂肪，因为脂肪呢是有保温这一个功能的。 嗯，就是说如果您想要减肥的话，自己不能受凉。 嗯， 如果在寒冷的冬天你还光着膀子去跑步的话，身体会受到刺激，然后其实身体会发出一个指令，就是要积攒脂肪。 对，所以人家说游泳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减脂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水的标准游泳池的温度就应该是26度左右。 嗯， 那你想人体的常温应该是36-37度、 嗯、 你如果在这个26的水中呢，低于你的体温，你的身体自动启动了这个脂肪保温增强模式。 嗯， 所以说呢，你看游泳的运动员没有瘦的皮包骨头，他都是带一点膘。 哦，对， 是吧？ 是的，是的。 而那些跑步的运动员和田径的运动员，他都会比较皮脂低。 哎，你说的这点有道理啊，下回用温水游泳。 哎，但是你对你上那个泡温泉的地方游泳去，估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啊、哦。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啊，这个倒挺有意思的哈。好，不管怎么样呢，了解这个英文单词叫做 fat， 对 ，fat 就是脂肪啊。 好，那有了这些预习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动物们怎样过冬。 Winter in many places is very cold.There is lots of snow around and the ground freezes, which can make life difficult for animals. People in cold places live in warm houses and have learned to adapt. What do animals do?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that animals survive the cold in winter. Sleep, adapt, or migrate. Some animals, such as bears, frogs, and snakes, sleep all winter.They sleep very deeply and need little or no food. While sleeping, their body temperature drops and their heartbeat slows down. To prepare for this before winter, these animals eat extra food to become fat, which gives them the energy they need while they sleep. Other animals adapt, for example, by staying active in winter. It is often hard for them to find food.So some animals, such as mice, collect extra food before winter and hide it. When winter comes, they return to the hiding places to eat the food. Some animals grow thicker fur or live in tree holes or underground to stay warm. Some birds migrate by flying to a warmer place for the winter, where they can find more food. Some fly very long distances,including one kind of bird that flies from the remote north of the world all the way to the distant south.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for safety, while others fly alone.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animals in winter? Question 23.What do we learn about animals that sleep through winter? Question 24. How do animals like mice adapt to the severe winter? Question 25. Why do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when migrat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刚才呢，我们把这一段选自于四级听力真题的有关于动物过冬的录音素材给大家放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各种动物是如何过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逐句讲解一下。 说到了这个动物的过冬呢，其实它有好多的方法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 ，Winter in many places is very cold 啊，在许多的地方呢，冬天都很寒冷。There is lots of snow around, and the ground freezes. 周围有雪，并且呢，大地是冰冻的。The ground freezes 就是大地结冰 ，which can make life difficult for animals.这个使得动物的生活变得很艰难。People in cold places live in warm houses and have learned to adapt. What do animals do? 在寒冷地区居住的人们会选择温暖的房屋，并且呢，逐渐形成了自己适应寒冷的一些方法。而动物们又怎样去过冬呢？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that animals survive the cold in winter. 好，他提了三个动物能够去度过寒冬的方法。第一个 sleep 睡觉， adapt 去适应， or migrate 或者迁徙。 Some animals such as bears, frogs and snakes sleep all winter、有一些动物比如熊、青蛙和蛇会整个冬天都处于睡眠状态。They sleep very deeply and need little or no food. 他们睡得非常的沉，几乎不需要或者是完全不需要食物。 While sleeping, their body temperature drops. 在睡觉的时候，他们的体温会下降， and their heartbeat slows down. 心跳也慢下来。好，这里请注意 slow 这个词，它是个动词， slows down， 慢下来。我们通常比较熟悉 slow 的词性是形容词，但是呢，它有动词的含义。To prepare for this before winter, these animals eat extra food to become fat, which gives them the energy they need while they sleep. 为了准备在冬季之前、就是准备去睡觉，这些动物呢会额外的去吃好多食物，然后呢去储存脂肪。变得胖一些，这呢会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所需的能量。Other animals adapt. 好，就谈到了第二种，去适应有一些动物。For example, by staying active in winter. 比如在冬季呢，保持活跃。It is often hard for them to find food.通常在冬季找食物来说对于他们非常困难。 So some animals such as mice collect extra food before winter. 所以说呢，像有些动物比如说老鼠就会在冬季到来之前去积极的收集额外的食物、就多多的储存。好，这里边 mice M-I-C-E 它是 mouse 老鼠这个词的复数形式。那么 mouse 它也是鼠标，那这个单词呢，单数复数的变化是特殊的变化 ，mouse 单数 ，mice 复数 ，and hide it， 收集好的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When winter comes, they return to their hiding places to eat the food。当冬季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藏身之处去吃这些藏好的食物。Some animals grow thicker fur。有些动物呢会长出更厚的毛皮，这个 fur F-U-R 是毛皮的意思。 Or live in tree holes， 或者呢住在树洞里。 Or underground， 或者住在地下。 To stay warm， 为了保暖。 Some birds migrate by flying to a warmer place for the winter。 有些鸟儿它是通过迁徙到更温暖的地方来度过冬天的。 Where they can find more food、在这些更温暖的地方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食品。 Some fly very long distances， 有些会飞行很长的距离。这里有一个用法就是 fly long distance， 就直接去表示飞行很长的距离。 including one kind of bird that flies from the remote north of the world all the way to the distant south. 这包括有一种鸟，它会从遥远的世界的最北端一直飞到很远的南方。啊，这个 remote 形容词，遥远的啊，这个是动物的迁徙。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他提的这三种，睡觉也就是冬眠啊，然后呢去这个储藏食物，还有迁徙，这几种都讲到了。 嗯， 好，然后他还说呢，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for safety， 有些鸟呢它就是会成群结队。 就是看到大雁啊这样的就是候鸟，他们会在冬天去往更温暖的地方啊，这是鸟儿进行成群结队的群体的飞行。但是另外一些鸟儿呢，它会独自飞行。 While others fly alone， 哎，什么样的鸟会独自飞行啊？我倒是见得少，可能它独自飞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大的阵势，我也看不到。 对，人也不太会注意，是吧？它就是一个鸟单独行动嘛。好了，那我们知道动物的过冬方式，主要讲了三种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它后面提的问题。第一个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animals in winter？ 关于冬天里面动物。讲座里边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哎呀，那太多了，我觉得整篇都在说动物冬天干什么。 Number two, what do we learn about animals that sleep through winters? 啊，我们对于这个冬天一直沉睡的动物了解了一些什么。 Number three, how do animals like mice adapt to the severe winter? 像老鼠这样的动物，它们怎样去适应严酷的冬天。好， severe winter， severe 这个词我给大家拼一下， S-E-V-E-R-E， severe， 严酷的，严寒的。最后一个问题， Why do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when migrat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根据演讲者，为什么有一些鸟儿会成群的在迁徙的过程中去成群结队的飞？ 那么有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抓住一些关键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这段录音材料。 Winter in many places is very cold. There is lots of snow around and the ground freezes, which can make life difficult for animals. People in cold places live in warm houses and have learned to adapt. What do animals do?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that animals survive the cold in winter. Sleep, adapt, or migrate. Some animals, such as bears, frogs, and snakes, sleep all winter. They sleep very deeply and need little or no food. While sleeping, their body temperature drops and their heartbeat slows down. To prepare for this before winter,These animals eat extra food to become fat, which gives them the energy they need while they sleep. Other animals adapt, for example, by staying active in winter. It is often hard for them to find food, so some animals, such as mice, collect extra food before winter and hide it. When winter comes, they return to the hiding places to eat the food.Some animals grow thicker fur or live in tree holes or underground to stay warm. Some birds migrate by flying to a warmer place for the winter, where they can find more food. Some fly very long distances, including one kind of bird that flies from the remote north of the world all the way to the distant south.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for safety, while others fly alone.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animals in winter? Question 23. What do we learn about animals that sleep through winter? Question 24. How do animals like mice adapt to the severe winter?Question 25. Why do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when migrat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这段录音又听了一遍了。那么赶紧来回答一下这段录音最后的这几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分别是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animals in winter? 那么关于冬天的动物，说话的人提到了什么呢？ The animals adapt in different ways,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ldness in winter. For example, they may sleep through the winter, they may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or they may migrate. 就提到这种三种方式。Number two, what do we learn about animals that sleep through winter?我们关于在冬天一直睡着的动物了解些什么？They seldom eat any food at all. And before winter arrives, they may eat a lot more in order to become fatter, so that when they actually sleep, they may have the energy they need. 就是冬天到来之前先多吃点，然后呢留着能量，冬天睡觉的时候用。Number three, how do animals like mice adapt to the severe winter? 像老鼠这样的动物怎么去适应冬天这个寒冷的严寒 Animals like mice may collect extra food and hide the food so that in winter time they return to the place and eat the food there. 他们其实是先把食物多多的收集起来然后藏起来冬天呢就吃他们藏好的这些吃的。Last question, why do some birds fly in groups when migrating?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动物会成群结队的迁徙、That is for safety reasons that some animals may migrate in groups. 好这里我用了一个强调句型 It is for safety reasons that some animals migrate in groups. 就是为了安全方面的原因。这个有的动物其实是要在团体中去迁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之前咱们听的这段听力所提的问题所给出的回答。那其实大家如果是跟着问题呢，你就知道可以整个的把这个文章复述一遍。如果单独让大家复述没有这个问题的提示，你能记住吗？你能复述出来多少呢？我觉得这个练习呢，可以留给大家课后去做。如果你觉得有困难，你就按照这些问题出现的顺序，作为一个提纲来复述，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口语训练。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复述呢，倒不是四级考试的一个考题。它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呢真正的考试中它可能会给你四选一的选项让你去从中挑选一个最匹配的答案。但是呢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练习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难度之上能够让你真正掌握这个内容。 对。 这样的话真的遇到考试的时候可以游刃有余，无论是四级还是六级你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没错，其实选项你有可能去蒙对，你就是选项做对了，并不能真正说明你的这个语言水平达到。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整个句子在语法、时态等等都正确的情况下说出来，自己造出句子来，这个才能说明你真正掌握了这个语言。 没错，非常正确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要参加英语考试，就问我 A、B、C、D 四个选项，这个哪一个选项？可能是正确答案的，是正确答案的概率比较高。 Oh. 我当时就很尴尬，我说这个没有任何规律啊， 没错， 可能某一个考试中可能 C 比较多一点，但是 对啊， 这不是我们这个通过考试的关键的，对不对？ 没错，我们考试呢，其实最终还是需要掌握这门语言，因为你去国外学习或者工作，或者你在国内在一个说英语的环境中去工作，你还是要去用。没有人会说给你出一个 A、B、C、D 选项，然后再日常工作里边问你选 A 选 B 还是选 C 是吧。好，所以呢这个训练呢大家可以自己多多的去做。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有关于动物过冬方式的英文听力录音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好，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